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又到双休日了，我们还是要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请上单弦名家阚泽良先生啊，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弦作品，咱们中国古代民间啊流传非常广的一段故事，出自乐府诗集中的一段《孔雀东南飞》。 鱼漏溪长照城死别生离，汉末时有一首绝妙的诗词，焦仲卿记，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失暴力之落得风起乱悲，凄惨的结局。是招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暗地哭泣，忍气吞声，也不对众卿提。这天老焦母又责难兰芝，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卿回家，这老焦母倒好像得了礼，大嚷大闹，哭哭啼啼，无逆子纵容你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众卿惊骇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 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休妻。萧仲卿含悲泪，眼望着兰芝，刘兰芝跪爬半步，拉住了婆母的衣。母只求婆母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得秋尽冬来，不由哀哟，等奴做好全家的棉衣，狠心的老教母只骂着兰芝，你休想再待一日啊，赶快你把我的家里刘兰芝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收拾行囊，不由哎哟，重亲相送，低头把行李提。他夫妻洒泪出门，先妻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爱咱夫妻咱团聚。刘兰芝闻言摇头，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水已成泥，哪有那折枝断梗，爱在重开冰地。虽如此，妾愿做江边的捕卫，愿君做山中的磐石，为难折断事物转移，白死也不变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 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像晴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娇郎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娇郎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娇郎，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蒲苇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兰芝阎王娇郎，你何处此语，妾身我言无更改，你何必是因为等候你才多活着一日。须知这人死相待更难安，只是这如今总算是盼到了你。我纵然到九泉，心未长思，娇重情，咽喉哽咽，泣不成语，只有你搓双手，目瞪着兰芝，多谢妻坚贞的意志，随父同死。 天他都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宋亲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兰芝，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生，反造成死别与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女。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姻亲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焦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心气呀，怎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自尽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痛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妙的诗词。 欣赏了阚泽良先生表演的这段《孔雀东南飞》，下边啊，我们再请上单弦名家马增慧先生为我们带来一个小段《捞孩子》。 过来一个青年小伙冲着大嫂就把口开，大嫂怎么了，孩子掉在河里，你能不能做做好事给捞上来。小伙子一听不怠慢呐，一头就往那河里栽，东一摸呀西一摸，摸了半天没找到，急忙忙露出了他的脑袋，大嫂子你的孩子是掉这儿了吗？ 是啊，是掉这儿了 啊。 好，二次又往水里栽，东一摸呀西一摸，摸了半天没找到，从那河里捞出了一只鞋。 大嫂子，看样子您的孩子让水冲远了，您瞧瞧这是不是您孩子穿的那只鞋。 大嫂子一见高了兴，这就是我掉的那个孩 啊。 疼死，因为我是四川人，我们哪里呀、啊、管这个东西就叫做海。 我的大嫂子，往后要说普通话，把你的方言改一改。你这是掉只鞋呀，你要掉双袜子，我还不定上来上不来。 方言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好了，我们第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继续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让步伐再快一点，四十年我们奋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星辰人数展千年花卷，见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国时间，我们永不停歇，我们分秒百年的机遇，我唯有勇敢向前。我们是中国时间，我们一日千里，天地为我缩短，梦想的距离从没有离开时限。中国时 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来看那一名报事的蓝旗就退下了中庭啊。蒙听国巨将国大死雷鸣，我在耳边响，忽听得两廊之中家也响，将多兵丁动挤满中庭，一个个按次排班都来伺候，太守坐上忙不留行，声声连环中郎将在班不中杀出一位老英雄，可知见他端在了袍朝上走，上来了湖南老将黄忠啊。 大雁小雁分 武曹公至诚尽人情，如此款待恩情重，他总不肯降曹桓是念弟兄。拨马坡前朱文丑，力斩颜良万马营。到后来刘备的书信道，对天发誓要去熊熊，封金挂印青财宝，寄信辞曹进西城，灞桥挑袍丞相送，曹公亲身去践行。五官连长陆元将，名字轰雷震天庭，这匹马断刀玄大义，千里独行奔都城，那张飞一趟降了曹相，紧闭老栓呐，为他开城。到后来太阳的追兵到，就在古城以外大显能。张翼德在城楼住了他三通鼓，老太阳把那斗的人头落六平，我想着盘古至今有好汉，总算他出乎其类，是位英雄，燕人易得多猛烈，枪沉力大四重重，上阵全凭三声弦，军中的战马静接近，镇定长山那一员将，谁人不知赵子龙，长坂坡是英勇，救出了额斗小英雄，众将骁勇皆小可罪，怕南阳诸葛他叫卧龙，这个人炸出毛罗献手段，我往少存永不攻，大一阵曹军的胆，就是一个诸葛亮叫令人全怕惊啊。破了令啊，这而今又差关公提人马，怕只怕长沙的鼓掌不能赢，部下敌人呐、啊，兵临城。 中手，英雄对内有英雄，人言关公刀马最勇呐，寡儿之言不可听。末将年迈，我的刀不老，开弓放箭，我还能目下定与他分上个强弱。我叫他如若是在我的那个马前走过了三个回合呀，就把他粉刺刀啊。手坐上忙不领行，两只令箭发下去来，吩咐声三军保守城，多加雷石玉滚木，强攻火炮共挥平，余折敌将则随我去，在城头略阵看分明，不言太守加防备，老将黄忠吩咐一声，大叫两旁看披挂，点齐长行500兵，戎装甲胄上了马，提起杀人斩将装，老将催马朝前进，有时见一个报事的儿郎，这么叠鬼我就得溜平报，敌人在城外安营扎寨，前人要战在关城，黄忠马上心崩裂啊啊，大胆的敌人你们会乱呼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当歇息人马，养足锐气再来争，这明明你们藐视长沙无好汉，目下叫你见吉凶。说罢一催坐下马，500儿郎呐喊声，咚咚咚咚，城楼连响三声炮，啰嗦抄双开放城，旌旗招展抓黄日，南方马扎向外冲，这一回老将黄忠杀出城去，准备着大战呐，忠义无双，华州的官守候听。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小兰云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战长沙》。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另一位流派京韵名家张秋平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作品《风雨归舟》。